锵锵三人行，咱们很高兴啊，两位嘉宾还愿意跟我们聊，一个为人父了，一个为人母了，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啊，一个 就一个儿子 啊， 就一个儿子， 一个好爸爸 啊， 然后在内地上映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这一家， 我们这 家子，我原来好像还有一个电影名字叫《我们这家子》。行， 以前还有个老豆一家亲呢。 哦，对对对对对，家啊、 嗯、家。 所以还接着这个说，就是说，一个爸爸面对孩子，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发现一点啊，这个是有关报道当中提的一个问题，对你拍的电影。你原来小说里 啊 是没有这个婚外情的这个情节的，是吗？ 好像没有， 没有。 根据他的小说编的拍的这电影嘛，然后你看就有这个评论就说了，说张艾嘉在20、30、40里边也特意设置这个婚外情这个情节，然后在这个改编你的小说当中也加入这个婚外，你为什么对婚外情这么情有独钟呢？ 我不是情有独钟，是我看的比较多了，看的而且我比较报道事实了， 对对对， 报道男人的事实。 怎么叫报道男人的事实？ 对啊，我觉得婚外情对现代男人来讲不是一件很严重的 惊 天动地的事。 就所谓的现代不是惊天动地的事， 对对对，以前的 古今中外， 对古今中外， 古没有婚外情，古就娶回来了嘛。 没有，就是从黑猩猩到大猩猩到猿猴，到现在46种全球的文化当中，这个人类学家都发现，每一种文化实际都有婚外情这种现象。看来这是本性 啊，对， 这是兽性， 兽性 关系。 不是，所以你改编那个剧本的时候，你就用女人的角度来看男人，是不是？ 当然，当然了，那一定是多多少少还是，虽然我去揣摩了，我也找了一些编剧也是男性的 啊， 可是呢，我多多少少我还是从我的想法。还是从女人的角度， 那个女人一条头发一条头发收起来，那个是你想出来的呢，还是有实有其事？ 没有，这是想出来的， 想出来的， 想出来的。这个当然比较戏剧效果。 在、啊、在男人的衣服上，一根头发一根头发的拿下来，然后 可是你说去闻那个衣服的味道，那绝对是女人会做的事儿。 天哪，真的， 是不是？ 这个我不是有亲身体会，我 亲身体会也没关系， 我有亲身的见闻，就是说他们听说有一种星座叫处女座，这就说处女座的这个女人呐、眼里不揉沙子嘛，眼里不揉沙子，她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说，比如说她有几天不在家，她一回家，她找都不用找。从门口直直的走到床上，哎，就能拈起一根长头发。你说他这个眼睛，他就能发现。 那是直觉， 直觉 。 女人这方面， 他是觉得有事情不对了。 非常强烈的女人对这方面的感觉。所以我其实我在戏里边已经是轻描淡写了。 对对对，很轻描淡写，很轻描淡写。 对，可是我只是讲说这个女人的那种对于这种的感觉的那种狠劲儿，你知道？所以她最后拿那个车去这样碾过去她那个老公身上。 啊。 那个只是就是哎，那个就是她那个。就是我心里我跟你拼了，你知道，就是那个感觉的、可是爱不爱呢，那个男人只要回头一来跟他讲一句对不起，他就原谅了，这也太容易了。 所以这个男人在女人手里就千万不能死，你死不了你就活下去了。你看一是他总想弄死你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倒有一个偏见吧，我觉得你是女人，要不说感情动物啊，好像是女人更懂感情。我 什么意思？感情动物当然懂感情了。 对，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女人这个爱情方面啊 啊 比较好，男人不大懂爱情，我有这么一个体会。 兽性的吗？ 兽性，而且男人好像都是在一些得与失之间。比如说，男人说你有什么爱情呢？是失去了你就爱了，一得到你就不当回事了。但是你看，我倒欣赏女人呢 啊， 她女人的这个 失去还爱， 不是啊。 得到也爱， 啊，牺牲也爱， 啊、 什么都可以，都爱，就是 对献身。你看你，其实女人挺了不起的，她就是跟着爱情走，她爱上一个人，她就可以奉献， 是、 而且呢，她不爱了。他也不像男的那么黏黏糊糊，他真不爱了，九头牛你都拉不回来，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讲女人其实心在这一方面是比较狠的， 没错， 绝， 你说是为什么呢？ 我现在在这个绝之前，他已经把自己已经是那个遍体鳞伤了 啊。 你像经常我们听见最多的情节，所以说我就说周星驰那个经典台词实际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啊。这个女人痴痴的爱着一个男人的时候，这个男人不当心的，或者傲慢与偏见的，对吧？然后等到这个女人忍到最后，终于就是绝情而去的时候， 哎呦，这个男的不管怎么忏悔，怎么许诺，而且他是真心悔改，为什么这个女人就再也对他是真的不爱了吗？还是说要惩罚他，报复他？ 不不不不不不，我觉得是真的，就是自己死了心了 啊， 只有这样子 这点啊。 就当他死了心以后，他觉得那个东西已经变质了，对他来讲，这个感情，你说爱不爱呢？爱，可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爱了。所以当他一变质了以后，他就不会再回头了。 所以女人这种动物哈， 是要多了解一 点。什么叫女人这种动物？ 对，你千万就是不要让人家到那个那种程度先去承诺的，早一点该做承诺的，该付出的就赶快付出吧。 哀大莫过于心死， 但是没用的。他们说了，说你比如说为什么好多事情，古圣先贤说了几千年了，多少名人名言，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得自己原样的走一遍掉沟里 啊、 嗯！他们说这就是人性嘛， 对、啊， 就是改不了， 就没办法。你说那个看了多少的历史，看多少东西，人还是走同样的路啊， 对， 都是一样。 那也可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大家自己原谅一下自己的人性嘛。 哎 哎，对不对？ 你这倒是个比较通达的看法。 对， 嗯， 李天就常不是李天，李晨， 李晨， 所以李晨活得很快乐。 活得很快乐，对， 对， 他是你，我觉得你其实不像上海男人吧，但是实际还是上海男人。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小家庭 啊， 你看对太太很照顾， 啊、 做很多家务活，嗯、对女儿又 没有做很多家务活、啊。 我上你们家吃过肉丸子呀、啊， 我这那是我老婆做的呀、 啊。啊，我一直以为是你做的，是你老婆做的。 哎，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啊、上海男人。他我去了上海以后，我才知道人家说、啊，哎呀，上海男人都回家做菜的， 那是 做饭的。 现在的上海男人 是吗？ 啊，不是我们那时候的上海男人。 为什么？为有分别吗？ 啊， 为什么 有 分 别？ 有 分 别。 我现在我都很惊奇，回去以后发现以前那些什么都不会做的那些朋友啊，现在 一说 哎呀不要出去吃了，我回家做一桌给你，做一桌给你。 为什么呢？ 真的能做一桌 出来？怎么会这样子呢？ 啊， 怎么会？ 对，各个事业有成也不知道干嘛。还有一个很奇怪，喜欢回家擦鞋。 那肯定是在单位里也喜欢。 他觉得他把全家的鞋老老少少的鞋全擦完了一遍，他工作很忙啊，他觉得这人就松下来了。 哦， 这是很难解释。我现在 这是一种治疗。 嗯，治疗。 就像成龙喜欢天天洗厕所。 啊， 他到哪里他人家把那个做人家洗手间给他洗的干净， 外号叫什么叫清洁龙啊，是不是 啊？清洁龙， 对，他真的喜欢帮人家去清洁呢。 哎，你在家里呢？ 我在家里，哎呀，真的给我累死，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从他一走进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包一放下就进厨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里，我也是家里一个宁波人 啊， 可是宁波人什么都不会做，连蛋都鸡蛋摆哪儿都不知道呀。 宁波人跟上海人不一样的， 不一样吗？ 宁波人跟什么人一样的？跟潮州人一样的， 大男子， 大男人，重男轻女，讲规矩，家里规矩特别重，自己不干活。 我真命苦。 但是你这个跟还不同啊，你是在外边特别忙啊，又做那么多的事业，难道回家你 他拍这个戏， 你还 他拍这个戏都深更半夜的？ 对呀、啊， 可是我习惯了，就是说我习惯家里边要像个家。那我很讨厌那个家里面乱七八糟，然后那个饭拿上来，吃不下去。我对这方面我还反正。 那你不希望，比如说你不希望有一个先生，他是个家庭妇男，跟 你 能省级 是哪儿吗？ 他什么都能做，那样对你不好吗？你可以在外面忙你的事业。 可是我也没嫁到这样子的先生啊。 嫁了这样的先生，你未必会尊重他。 我未必会尊重 他。你就觉得家里多个工人干嘛呢？ 对呀、啊，对、啊。 到底你是老公还是他是老公？啊啊、 我们还是有分，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我觉得像我这种年纪啊，长大的小孩，尤其是我们台湾长大，我们还是有一些蛮多传统的包袱。 对对，我接触台湾女人，她还是跟父权社会啊， 她 女人总觉得有些义务啊什么的。 山西嘛，山西女人也贤惠的。 没错，山西女人呐，死心眼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既然说到这个女人的岁数啊，我想跟你念一段，你知道，其实 这个报道啊，应该是个很崇拜你的女记者写的。这种写的一段话呀，我觉得你听了会不会以为他骂你？你看啊，他说的，他说什么少女小鱼啊，说那是张艾嘉重要的转折点，还有女人像她那样能在皮相美快到尽时转为气质美，眼角细纹啊，从那时候起成为张氏注册商标，肆无忌惮的招展却更添魅惑，那是一朵花开到极致稍纵即逝的极致，带一点残叫你不忍多看又不得不看的美。所幸的是张艾嘉直到今天仍不会丢。 哎，这我从来没看过。哎呦， 哎，对， 哎，再不挑，这不是假话吗？说你是， 人家希望以你这个女人为榜样，学着她成长，哪怕只学到半分，在凡人堆里也算是成绩斐然。 哎呦，哎呦，那我就，啊，反正我都是挑 那 好看的看， 还有九分半可以拿出来分分啊。 对的，我反正我都挑那好看的看的，那个其他那个不好看的我就没把它跳过去了。 我想你也知道，就是我不是瞎夸你，我周围的人确实，尤其女的、男的都包括，觉得你是一种女人的典范。 哎呦，我就怕这种东西。 你知道周围人都这么说吧，什么叫有内涵呢？见过有内涵的就是你了啊，哎，然后叫有气质，有什么好像，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千万不要讲这个，我们换个话题。 不是，我们想着现在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的女人能不能多一些呢？ 有，都有了，你们 不，你像这样的女人多一些，可能男人又吃不消。 你就说我现在吃不消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你现在吃不消，我说就是太能干了。 不会不会，我该做那个不能干的时候，我还是笨得很啊。那我还是很笨的，有的时候。 哎，真的在。 我看你在拍戏现场啊，嗯，你吹一下口哨，全场静下来的。他是这样吹口哨。 啊，你还会这个呢？ 啊， 因为有的时候是太吵了嘛，实在太吵了嘛，那。 他坐在那儿不出声，突然站起来吹一下口哨，全场静下来。 哎，我看到有的报道讲说你实际上私下里是个偏悲观的人。 对，其实我看很多东西都会把那个很不好的那一面先看到。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悲观啊？可是我的人 想到最坏的可能。 对对对，我一定会把最坏的，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我很不喜欢。 但是你没有安全感。 对，我也承认，在很多时候是没什么安全感。可是呢。我还好，就是我从小的个性，在性格上面我还蛮乐观的，所以我就，哎，就会在那个两边那儿这样， 啊， 哦， 哎，你把手这样合， 啊， 这样合起来， 对， 那就是感性，就是这个左手大拇指压右手， 当然是感性， 这就是理性， 对呀， 啊，哦，这样， 就你还是感性的人， 我觉得是感性，所以我常常就是很容易心软，其实说老实话，我家里人也常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还要什么做？ 对呀，啊。 可是我就是有那么多的故事跟很多的东西，我想讲的嘛。 对。 我也就是说，我记得张小燕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休息以后大把时间休息啊，还能做什么，什么不做？你知道，这点我真的也觉得是真的，只是以为我们现在到这个年纪可以少做一点，每次做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哎，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 啊。那是你的发表欲强，你有很强烈的发表欲。 或者，我的词儿就说生命能量强。 对。 生命能量，这个人呢，啊，他上次严歌苓来做节目，我就跟他讲，就说有些人他就是生命能量强。你看生活当中普通人啊，他要求也不多。他每天十点钟他就睡了，他就困了，他精力也没有那么充沛。往往这种创作欲特别强的人，就是你这个能量啊。必须得发泄出去。你像严歌苓就说，他当年又打工又读书，最难读的学位他就一直这么读，每天很少睡觉。这就是你不让他这样燃烧啊，他这个能量会把他逼疯的。 我每天大概都睡到四个到五个小时。 那你是拿破仑的程度啊。 我是长期的，而且是，我不是说 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我的天哪。 而且我很少，我听不懂人家说，哎，我今天啊睡到那个中午十二点，我从来没有，很少。 那是我， 那是我。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都很幸福，你知道吗？我就是不可能的，我就是不管多晚睡，我就清晨大概四点五点我就醒了。 哎呦，精力还充沛。 但是无论如何哈，你张小燕说的就是说要休息，以后大把时间休息哈，因为你休息你包括退休嘛，退休你包括你还有很多想玩的地方没去啊，去的地方没去啊，想看东西没看啊，但是这东西还得趁着。 就是要做还是趁早？ 还是趁早去 玩是吧？ 去玩，去那，因为到那时候你真是玩不动、吃不动的。 对， 我见到好多 那些长辈一辈子辛劳赚好多钱，他总觉得这钱来了我干嘛不赚，一定赚赚赚赚赚，我赚了钱以后我大把时间就退休了，我去玩嘛。 可是你知道啊，我又觉得这点跟我不太一样，就是我是一边工作一边玩啊，我没少玩过，我年轻的时候。 怎么叫一边工作一边玩呢？ 我以前工作啊，我工作很辛苦，可是我工作一完了我就飞走了，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我以前的个性是蛮潇洒的，你知道，就是跟我无所谓，你知道，你们谁讲我什么我也无所谓，我就自个儿就去玩我自个儿的。但是有了家了以后，那真的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就停止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 那你是把那个好日子提前过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现在 孩子，可是现在孩子大了、 又可以了。 我又可以了。那就比如说我最近这个我们这一家 这一家 都上演了，上演完以后，我就开始又想再开始想我玩，哎，我又开始想我玩的事了。可是我在玩的当中，我也在想说，哎，我又开始好几个故事想写啊，想做。那我就可以借着说，有时候我要去找一些资料啊。或者我就可以出去又认识新朋友，又出去到哪儿去玩， 拿灵感。 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能够，如果能够把我的工作变成我的玩的想法，如果成立以后呢，那我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你怎么能那么兼顾那么多方面呢？ 有的时候难。其实我现在也面临到很多东西，我必须要减少。啊，比如说我家里就会发生很多家里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比如说啊，妈妈年纪大了，我还得照顾她了，然后我先生总是也要照顾了，那小孩可是小孩大了，你知道，可是小孩有什么事他还是要回来找你，啊，你还是要去做你该做的事，那只要看你把什么摆第一位了。 哎，你说孩子们觉得他们是不是很想得到你的意见，很想得到你的指导，就是说他们很佩服这个妈妈，觉得。生活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你商量，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呢？ 是，我觉得我们很好，是一个朋友关系。 哎呀，那挺难得， 真的是一个朋友关系。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也嫌我烦，因为我嘟嘟嘟还是会嘟囔啊。女人都没办法，那女人就是爱说，我还是有这样的毛病。可是越来越我把他们当朋友，越来越因为都大了嘛，都那么大了，你不当朋友的话，那就变仇人了。 你超过十三岁，孩子超过十三岁，你最好就把他当朋友了。 你跟女儿的关系呢？ 朋友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用吵架来沟通啊，吵完一架以后反而沟通好一点，下一次大家就知道什么事儿了。我不要他对我有太多的规矩啊，我是你爸什么的，没有，有什么就讲什么。 你像就是我们家有亲戚，我那天跟他吃饭，我就跟他讲，我觉得现在啊很多父母啊，他唠唠叨叨这个孩子啊，我说实际上是你父母本身有问题，生活太空虚了，不是因为孩子真正是有什么值得他管教的，实在是因为他没事干。他没事干，所以他的注意力就全在孩子身上，跟在屁股后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不是也不是，有的父母呢，比如说我以前我会跟看见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会教他怎么做。因为我觉得之前你现我们回头看孩子，其实就是自己以前。 对。 你知道吗？回头看自己，那我明明走过弯路的，我就给一条直路他走了。 不可能，我老觉得他还得走弯路。 不是，我给他走直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觉，哎。这不一定对他是得着，是他的损失，他损失了那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也是一种回忆，你不要说是到底是享受还是痛苦，但是回忆， 对。 那后来我就有些事情明明看着他这一步走出去以后 要撞板的， 会撞板，但是撞的不会太重，就走上。 要是明明看见他找这个男朋友肯定不靠谱呢， 那也没办法呀。 作为爸爸， 这个东西，他这真是，这我真是没办法回答的。 他马上也是击中你的要害啊！ 反正只要那个那小子如果顺眼的话，就万事好商量。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好像对于这个任何导演来说，大陆市场都是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市场， 大家非常的渴望这个，对这个市场有很多很多的憧憬，就是希望将来可以大家的戏都能够在大陆上演。 对，但是你对大陆观众或者说大陆电影有什么印象呢？ 我们看的大陆电影到底还是少，到底还是不够。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现在大陆好像电影还是跟所谓的现代的生活 还是有点脱节、嗯、还是比较脱节，选的题材啊，嗯，还是比较脱节。而且我也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在现在所谓拍大陆的商业片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导演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累积，好像一拍就要先拍什么很大的大片子，什么黄金甲啊，一大大家都要穿这个、啊，你每天都要披着个盔甲出来， 砸花盆， 对，然后才能够变成是一个所谓商业电影。啊，其实商业电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类型，就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气候，所以许多我相信，当然国内的观众还是有很多人开始喜欢看。譬如香港的电影啦，嗯，那偶尔看看，或许有可能有一些台湾的作品，可是也没有办法说接触到这么多。那其实我觉得也蛮可惜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片子是很适合大陆的现代的观众、一般的观众去取得一种娱乐的效果的话，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到底在香港做娱乐片啊，做比较所谓商业片呢的经历、跟经验跟时间是比较久。所以我们可能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的。 你觉得好像这个好爸爸那算是商业片呢，还是算是文艺片，在你的概念当中？ 我觉得就是一部商业片。 我 绝对相信它是一个 说一点东西的商业片。 对， 我不是说就是胡闹的那些、 对，因为对我来讲，我一直是活在商业片里面。我从出道演戏到后来变成导演，我都一直在拍商业片。 对，你最早都是演动作片出身的是吧？ 没有，我动作片不是文艺片， 文艺片、 可是呢，我自己非常希望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商业导演、商业片导演，因为我觉得商业片比文艺片比所谓的艺术片还难拍。 没错， 对， 你要兼顾到两样是最难的。而且你让观众进去看完以后，除了得到娱乐以外，他也出来说，哎，好像这个戏还讲了点什么东西， 有点东西。 对，这个是最难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往这个方向走，我也不需要把观众吓跑。